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 我是刘世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唉，休息咗好耐啦，唉，翻嚟啦。咁就呢咁头先阿土伯出去食咗支烟啦，就係、是、都要諗清楚一啲问题嘅。咁因为呢就其实因为最近呢个两会啦，政协啦，就呢、這个梁振英就获委任即係胜传啦，就会咁而家已经增补咗呢个政协常委啦。咁而家就就会迈向做呢个政协副主席啦。咁呢一个会唔会係呢、這个胡须利淡一个好重要嘅讯息呢？咁样 我觉得两嘢又未必有必然关系。 係。 就我睇佢尋日嗰个访问呢， 係。 其实佢好紧张嘅一样嘢你会发现到嘅。佢係好主力呢去解释 UGL 嗰单嘢。 係。 嗯。 奇怪地。 佢甚至乎佢驚撚到呢，即係发信俾阿咩梁继昌啊，梁继昌啊，唔係杨继昌啊。即係 会计界一个。 係啦，就喺度屌鸠佢啊，即係。 律师信添啊，仲係。 律师信又俾梁继昌啦，又俾 喂真係奇怪喎，大佬你俾律师信俾个立法会议员，你唔係搞错㗎係咪？仲係好似喺立法会里面嘅发言喎，我今日听新闻嘅时候好似话係。即系话佢其实咧，寻日啲人问佢就，哎，你会唔会影响到你作为行政长官嗰个职务啊？会唔会有角色嘅冲突啊，或者重叠啊咁样？咁佢系咁以解释下咧，其实呢个都唔重要噶啦，因为佢都仲剩翻四个月。但系咧，佢 唔系你有你议会里边讲呢啲嘢有免责权噶嘛？ 冇错啦， 系咯， 唔知佢喺议会里边咧，因为梁继章嘅梁继昌嘅。argument就话我作为一个立法会议员咧，你系唔应我系有免责噶嘛？你咪即系剥断我哋言论。但系我唔知道梁继昌嘅讲法系喺一般个传媒访问里边啦，定系话是立法会里边啊嘛？ 系咯，咁奇怪嘅， 系咪？咁但系佢系好着力咧。喺寻日嗰个记者招待会，当记者叫佢解释佢作为呢一个政协嘅委员嘅身份嘅时候咧，系花咗不少嘅时间，起码超接近一半咧，系解释 UGL。 嗯。 佢解釋我都唔知佢噏乜㗎啦，因為你嗰啲嘢好鬼混亂㗎嘛，係即係諗你噏嘅啫，嗰啲嘢就基本上係。但係啲人話，嗰呢一樣嘢係代表佢唔會落鍋，因為佢做政協，我覺得未必係。原因就係、是、即係正如劉夢紅嘅講法啫，係嘛？零計劃都做呢個政協副主席都落得鍋啦，同埋呢一個好明顯就係、是、叫你。DQ 你唔俾你做行政長官嘅一個交換條件嚟嘅，同埋所有嘅行政長官喺香港嘅做過嘅。都是有份做政協的，除了曾蔭權自己不做而已，就是因為自己說 有案在身不方便嘛，那他這件事是值得 appreciate 的。 很老實、啊、這其實那時候如果他做了反而是一個免死金牌。 我不覺得一定未必不覺得一定沒事、啊、是不是你說在大陸那當然是小巫見大巫，但是問題是貪污的問題、就是、不是500元就唔係偷，就五千萬先係偷㗎，大哥。 唔係，但係嗱，坊間就好多人咧。 你試下去啡粉，偷包朱古力，係嘛？同你捧曬成道朱古力，其實都係咁上下嘅啫，大哥。 唔係，即係嗱，你 都係犯罪㗎。 前居可鑑，就做呢個政協副主席，就唔代表咧，就其實你有免死金牌嘅。 最多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妥協 嚇、 啊，作為即係、就是、一個安慰獎 嚇、啊， 就係、是、既然你。冇得连任行政长官咯，咁咪俾翻样嘢你咯。而呢个系约定俗成噶嘛、 嗯， 就算曾荫权当年都有人叫佢做噶、嗯，不过自己唔做啫嘛。 唔可以咁讲啦， 系咪？所以佢以为自己可以做到政协唔落镬嘅，不是，只要一样嘢嘅啫。廉政公署仲系认真去查嘅话，而呢个 file 仲未 close 嘅话咧、嗯，一日都会吊住你条尾。 嗯。 同埋你自从有李宝兰事件之后，廉政公署更加唔愿意 close file 啊嘛，自动。 除咗因为佢个 amount 系五千万，除咗因为佢唔接受一个更高嘅收购价， 嗯， 仲有就系你作为行政长官嘅任期里边， 嗯， 你同曾荫权一样 系冇申报呢一个收受利益嘛、 啊？你都系公职人员行为不检噶，其实都系 同曾荫权系一模一样一条控罪噶， 一样噶。 究竟有冇利益交换以权谋私？大家唔知道、嗯，因为呢样嘢都要讲共机嘅。表面上未必睇得到，系嘛？因为佢嗰阵时候卖嘅时候都未做行政长官嘅、嗯，知道佢喺政府里边有好大影响力啫。你系大德良行嘅，即系咩亚太区嘅董事。吓或者執行董事， 咁但系佢收钱嘅期间，其实系横跨佢任期噶嘛。 同埋你嗰间公司系必香港政府嘅工程噶嘛。 唔系你仲要冇报税、啊， 系咯又冇报税、啊， 系咯， 唔系冇报税嗰啲系诶民事啫，即系你嘅人格差啫呢样嘢就系、是、咪？即系嗰样嘢唔系大镬嘅，但系你话因为佢做咗政协，所以林郑嘅行情看涨，我睇唔到。 系 因为佢呢单嘢 UGL 唔喐柒你。我亦都睇唔到， 嗯， 要喐你喐你噶啦，而家习总癫噶嘛，佢都系， 同埋你有曾荫权呢个先例， 嗯， 点解唔喐你？咁咪即系曾荫权嗰单系政治咯，咁、当然因为梁振英做特首， 嗯、 你知道即系呢个港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啦，后屘又唔知改咩名啦、即系港督啊 cut 咗，可能系叫特首啦，即系佢 under 特首噶嘛， 嗯， 最后屘个 file 都摆喺佢面前，告定唔告噶嘛。咁呢个一定系有政治考量噶啦，梁振英。 唔系，所以边个做特首咧好紧要嘅，因为其实咧就呢一个喺关键时刻，因为其实好简单，你廉政公署其实一日接好多 order 或者接好多呢啲咁样嘅即系 file 喺手，其实你告唔告咧就真系有时喺特首一年之间嘅啫，即系你 同查同唔查 系啊。 查同唔查应该好紧要嘅，两嘢就 closely file 同继续。追落去、其实差好远嘅。 系啊，尤其系你对于中共嚟讲，呢、這个系香港嘅东厂嚟嘅，翻中系。你见到近年系咁喺度喐呢个又喐长毛系咪？喐肥佬礼啊呢啲乜嘢？喂，你系 selectively 净系告你啲所谓政敌噶嘛？系咪？咁但系你喂， 所以你作为反对派，你呢啲嘢老土啲讲句，咪就系要白纸更白咯？你点会有咩人入得到嘅？你谂下，连曾荫权都嗨嘢啦。喂，有篇文我嗰日听阿陶杰读嗰个唔知内地一个网络红人写咗篇文啦，佢都唔系讲得错噶。曾荫权如果系相对内地嗰13亿管治被管治嘅人民嗰啲贪官嚟讲，根本系小巫见大巫噶。 咪以佢哋嘅准则嚟讲，唔算贪污添，因为其实咧收受利益咧尤其啲唔系大啦，讲真，你几廿万，你仲要你有份交租嘅添。系嘛？你只不过你有交租，但系你冇申报，系嘛？呢样嘢啫嘛，其实系 同埋可能啫吓，系低过市值嘅租金。佢而家佢抹黑佢嘅地方就系咁，即系令到佢形象唔好嘅就系呢样嘢。 但问题你嗰度 跟住你又批个牌俾人， 系 嘛？呢样嘢就系即系瓜田李下啦，你讲就系。你冇理由唔申报嘅，你红十字会咩名会长嗰啲，你都申报嚟。如果有关红十字会嗰啲嘢嘅时候，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假设啫吓，我估嘅啫吓，因为嗰啲人话佢鸡毛蒜皮佢都报嘛，硬系呢样你唔报嘛，身有屎咁啊嘛。 但系调翻转香港，即系对住呢啲嘢嘅准则，系要同大陆睇齐，你都几大镬。 所以你香港嘅准则，如果你喐得曾荫权嘅话。你一定会喐埋梁振英， 所以调翻转应该咁讲，系无论边个做特首都一定要喐梁振英。 而呢一个亦都系梁振英死抱住嗰个嘅特首个位置，不断喺度想连任嘅基本原因啊嘛。 系啦，唔系即系嗱， 到最后一刻人哋揿你掣，嗱你唔公布。个风系咁啊嘛，你唔公布就我帮你公布嘅， 唔系即 系 好简单啦。 佢先死死地气出嚟、 嗯， 去医院探佢个女啫嘛。屌成个月你个女喺医院，你都唔去探，都唔俾人影到，大佬。 而家又做政协副主席添，仲要大镬啫。唔系，但系你而家咧，即系你话要揾阿胡官去夹啊，即系阿庄真好点样都好。但系其实佢一样嘢咧，佢喺呢个特首嘅辩论嗰度咧，一定要死咬不放，就系、是、你无论边个做呢个特首都好。喂，你究竟你点样会处理呢一个 UGL 事件先？ 冇错， 啊， 喺个辩论里边，你正想讲个心里边嘅说话就系，你一定要胡须仔又好，胡官又好， 啊， 咬住呢样嘢，咬住林郑， 呢好紧要啊！呢个系 台下如果有机会咧，嗰啲记者可以问问题嘅话，我想问三位特首嘅候选人，如果你担当呢个特首嘅职位嘅时候，廉政公署已经做咗个报告，系控告梁振英以权谋私。 甚至乎是没有申报利益和曾蔭權那些罪读出来呢？简单答我的问题，你告定不告？你会不会有政治考虑？你答我。喂，John都可以这样说的，是吗？我们香港有一个法治的制度，如果廉政公署调查了，我们找了外国大律师、御用大律师拿了个意见，是为告就告，我都会这样答啦，因为制度来的嘛，约定俗成的方法来的嘛，调查员有 case 给自己律政署的大状看，再不是的找多个外边的大状看意见，曾蔭權都是这样做的，他都是跟这样的程序去做的，那为什么梁振英不 follow 呢？你就是拗这样拗赢林郑啦，如果他是真的 CY2.0 的话， 即是所以 他们为什么要烧林郑做啊？就是想着博不告嘛， 是博不告，就是这样讲。我哋又重复返我哋上一次讲嘅嘢啦。嗱，对于我哋嚟讲，即係我哋唔会因为一个特首选举嘅胜负或者係得失而係冇咗民主运动嘅。但係对于梁振英嚟讲呢，佢就可以因为今次嘅特首选嘅结果呢，就其实係即係可能会坐监。即係你我哋成日都咁讲㗎嘛，堡垒係由内部攻破㗎嘛。喂，你首先要挑起佢哋建制派嘅内部分裂先。咁就係、是、喂，呢、這、一个就係一个 呢个係民主运动嘅 dynamic 嘅其中一个重要嘅部分。 係啦。 最重要嘅部分、因为你一定要令当权派建制派里面嘅人分裂、倒过嚟我哋嗰边呢，我哋先有机会赢㗎嘛。你唔係唔需要献晒身埋去，係咪连去街隻手仔都未摸过。咁你諗住即係人哋除衫咁咪呢个梗係天真天真妄想啦，大哥係咪你都要佢氹下你先得㗎，即係正如胡鬚仔要 offer 啲嘢俾你，跟住你先 accept 㗎，即係你唔使咁快冲埋去， 唔使冲埋去。 但係你一定要利用佢呢个矛盾，你唔利用得到另一回事，我哋今次成唔成功另一件事，但係你一定要把握3月20号呢个机会。 係啊， 你偷佢雞㗎嘛，虽然我哋而家咁打开口牌就好，可能系人都洞悉到你嘅策略噶啦、但你都一定要咁做，因为屌呢个三百友太散啦，唔系一个政党入边嘅人啦、就算关埋门讲嘅嘢，屌共产党嗰啲随时嗰种 minutes 啊，仲齐全过你个开会嗰条友记忆啊，屌大佬，仲、清楚啊，边个发言讲个乜嘢啊，大哥，佢嘅思路系点样谂啊？佢要去说你嘅时候，就系、是、从你嘅思路出发噶嘛。呢个系攻心之计嚟噶嘛，老共大佬，人哋搞咁多年统治，点样冧到？即系呢个咩傅作义去呢、这个放弃呢个北京啊，大哥不费一兵一卒啊，大哥、就因为佢个女系共产党党员啊嘛，屌真系呢啲咪鬼咯，部署喺度好耐噶啦，大哥，所以你唔好话何志刚啊，有时佢都中唔中几下都中噶。即撞下撞下佢都中噶，屌佢！ 唉，真系 系咪啊？而家喂大佬啊，而家周围啊都系特务啊，嚟偷紧你泛民嗰啲人啊！ 系 虽不中亦不愿意啊！即系何志刚讲嗰啲鬼啊，真系屌！有时真系啊，我有时佢一讲鬼嘅时候，我都谂啊，呢条友咩料啊？真系，正如头先你无端端噏呢个黎公德，第一个问题就系呢条友有冇做大陆生意先？因为佢唔知做啲咩工程顾问咁啊，系嘛？佢工程顾问好多中资背景喎，大哥，系嘛？即除非你是李嘉诚嘅啫，李嘉诚就唔使惊啦，大哥，喺李嘉诚就放心啦，佢提名都唔提咯，暗示咗大家投暗票咯，咁你知佢咩套路啦？喂，但系如果佢真系做呢啲嘅时候，咁你睇下佢啲生意嚟自咩，大哥？咁你又睇到咩端倪？无端端咁嘅，系点睇到唔退路嘅？同成个大家的策略唔同噶嘛？呢啲就要小心。嗱，我唔系话。所有嘢都跳多落去变咗即係呢个郑子成。而係在于我哋係要有怀疑。我哋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个道理一样咋嘛。我哋对尤其是喺而家个局势里面，对所有嘅事物所有嘅人，你都有一个怀疑之心。尤其是你係影响到个大局，影响到整个老共嘅管治嘅时候，佢个成个方针同政策嘅时候，你唔可以尽信。他口讲俾你听嘅嘢，同佢心里面谂嘅嘢，同佢身边嘅人系咩人，同佢嘅利益系有密切关系。你一定要第一个 judgment 就系我对你有怀疑先。你无端端咁嘅，唔系咁激嘅，屌你平时 嗱，呢个长毛嗰啲，我打死都唔捻信。你最多话佢鸠，佢有少少英雄主义。 嗯， 佢对形势嘅判断同分析，同大家有落差。呢，我觉得绝对唔出奇嘅。以我对佢嘅认识，但系突然之间呢啲人明明喺嗰个策略同原则里边咁跳嚟跳去，开边反呢？這个我就怀疑。好啦，喂，转下第二个题目啦。点解讲特首咧？ 嗱，讲翻呢一个即系七警嘅余波啦，其实都几大镬噶。即系最近咧，就呢个富斯克就喺呢一个立场新闻嗰度，即系写一篇文，其实都未必系立场新闻咧，其实都喺自己窝度嘅啫。其实系咁啊，因为立场新闻可能即系攞嚟转载又成啦。 喂，佢 KOL 嚟噶噃？ 系，咁就大家都即系。好熟悉啦，系咪？即系 佢写咩内容咯？冇认真。 主要就系讲七警，即系其实系讲个集会嘅问题。咁啊，因为其实嗰阵时即系佢哋自比吓、自己系被欺压嘅犹太人啊嘛，系嘛？即系我唔知道，因为其实同我哋节目讲嘅嘢不谋而合嘅，其实即系我唔知佢系咪听嗰个大军阀写咗出嚟啦，系嘛？即 系啲老生常谈嘅嘢嚟啫， 系。即系我哋又讲啊嘛，即系其实有一样嘢我哋上次都讲咗，喂，如果你要讲。你是猶太人是吧，我覺得你更加似呢個納粹軍、哦、因為喂你就真係你一個叫咩嘛， 有國家機器， 唔係呀，平庸的惡啊、因為你喺度即係你係當然你係好忠實咁樣執行任務，咁但係你完全係唔問善惡，不問善惡係咪，上頭落咩 order 即係點樣去毒死一啲猶太人，你全部照做嘛、就係、是、正正就係因為你係好忠實咁樣執行任務，而你做一樣嘢係百分百嘅惡。而你警察你今时今日做嗰啲嘢就係咁啦，咁佢又举啲例子啦，即係譬如你话你讲平庸的惡，咁自不然呢就讲呢个所谓老西法效应啦，係咪呢、這个我哋以前都讲过啦，即係呢啲即係老生常谈，你喺即係呢啲咁嘅例子里面我哋都好容易应用得到，咁但係当然啦，即係你咩周荣啊嗰啲即係蓝丝啊，係咪咁冲击佢间学校，咁佢间学校叫咩名字，即係我哋又费事讲啦，咁但係就好彩就其实佢学校校长其实都比较撑佢嘅，即係 但係佢呢一个呢蓝丝周荣即係帮港之星嗰啲做法咧，其实制造咗一个寒蝉效应， 好仆街嘅，其实真 系，好简单啫嘛。你两个喺我隔篱嘅，我啊唔惊啦，我交一条贼一条，我惊你有毛咩？系咪？你上嚟揾我啊？系咪？我即刻，不过我报警冇用啊，而家跳系嘛？嚟你公司咁点？咁你咪哇！我以后唔做大军阀咯，唯有咁样。 冇啦，之后可能过三个月炒鬼咗噶啦，唔出奇 嘅。系啊，咁喂，大佬，人哋作为一个通识。教育课程的老师 是 是不是当是写一篇文以正视听，好美，虽然他都是 KOL、在香港都是即是亲泛民，是黄师来的，喂，你去学校搞他，他即刻删 account， 喂，那这个不是寒蝉效应，以后都不敢讲啦， 是 不是为了饭碗，喂，这个也值得理解，不要说你契弟，大哥，喂，你试一下你啊，喂，我都不做啦，如果你搞到我真的饭都没得开的时候，是吗？人穷志短的嘛，有乜办法啦？喂，而家佢制造呢一个嘢就嗱，你唔好乱咁讲嘢，又写呢个 Sir， 系嘛？包括阿田老师，唔记得最近冇上嚟啊，大佬。喂，佢成日都噏风噏湿噶嘛？喂，跟住佢去学校围你，喂，啲校长唔系唔帮你嘅，我都觉得啲校长系即系有道理。我系佢上司，我系佢校长都咁讲。喂，唉，写少两句啦，唉，我都费事烦咁样。喂，你一定会咁噶嘛？呢、這个正路嚟噶。唔通你走去好似我哋咁啊？喺个学校门口同嗰啲帮讲啲帮出声嗰啲有对战啊？系咪？屌翻佢转头，你梗系唔会啦，大哥。 唔系呢个真系好令人忧虑嘅，尤其系即系阿周荣咧，佢嗰次同呢、這个阿张德江啊、面圣啊之后，哇！即系屎忽毛都松晒啊！直情啊，跟住阿陈佐义嗰啲又出声，就系话吓要啲港独分子啊，就变成咧呢啲叫做系过街老鼠一样。 喂，呢个系。我插一句，是一个另类打压言论自由的方法。 离晒谱啊！你唔系你问题就系话 你透过呢啲咁嘅民兵啊， 系啊， 嚟搞你啊！喂，老实讲，帮我之声又唔系政府，你话政府你都话政治迫害啫，嚟阿龙公司楼下，佢围你话你，因为你做大军阀，点解不佢孖春咁？ 咁我无端做英雄㗎啦可以。 咁其实正正就係納粹囉，喂即係納粹嗰陣时有好多呢啲㗎嘛，喂其实你除咗呢啲咩国军，喂有 SS 啊，有党卫军啊，係咪跟住又因咩納粹青年军啊，喂搞好多呢啲乜嘢㗎嘛。喂你而家喂你话闹即係市民系納粹，你自己就系做緊納粹嘅嘢。咁正扑街嚟啦，屌你周荣呢啲系。 唔系啊，你睇到即係咩啊卻斯克嘛。 卻 斯克。卻斯克啊，佢嗰、那个cut 咗自己个 Facebook 啊， 停咗， 停咗自己个 Facebook 呢个举动啊，其实唔好话人哋系即系因为即系寒蝉效应咁简单，而怕咗你哋。你话佢校长佢校监，即系点撑你都好，起码唔会炒你鱿鱼，但系佢都会劝你，哎，讲少两句啦，算啦，风头火势嘅时候，喂，咁呢个咪打紧言论自由啊，大哥。 唔系，同埋呢啲嘢咧，真系香港人核心价值嚟嘅。 喂，点解老师唔讲得啲咁嘅嘢啊？喂，点解作为香港即系打工仔，冇自己表达意见嘅自由啊？喂，同埋你，如果你用国家机器，我都可以话政治迫害。如果你系用呢咁嘅民兵，用呢咁嘅民间团体，系官方制造出嚟嘅民间团体嘅话，喂，我真系耐你唔捻河嘅。 系啊。 喂，你周荣带队嘢喺我门口，咁嗰啲客咁点啊，大哥？我屌你！ 真系讲下啦，真系。 喂，你真系改我客嘅啫噃，随时系。 啊！ 喂，我系咪真系我又带一队兵嚟围你啊？就喺度，大佬。 唔系，即系你啲蓝丝最扑街就系平时咧，即系你讲嘢自己唔啱听嘅时候就话人哋政治化，其实最捻政治化就系佢哋。 咪最惨啊！佢攞呢一个理由嘅话咧、啊，我都谂到啦，报警好定唔报警好啊？屌大佬！ 同埋系唔捻系都话你台独噶嘛？黐线嘅班人唔系港独噶嘛？ 喂，我报警，我都唔知点同个差人讲啊！ 扣你帽子啊嘛！ 屌我屌紧嗰啲差佬，喂，嗰班好仔就话我屌差佬， 咁差佬点啊？会唔会过多几个月？其实你 估真系咁公正不阿？而家呢个世界啲人系就唔会出嗰万几人出嚟喺度抗议啦。 你有冇谂过，其实咧过多几个月，其实呢班人都会消失嘅咧？即系个原因系在于梁振英越嚟越过头近，咁嗰班人先要不断咁样走出嚟啊嘛！ 望个咁， 屌我哋，你证明你系薯粉嚟嘅？你三月廿六，你以为个世界会因为咁而改变？ 唔系，即系咁，即系纯粹系一个良好意愿咁，即系谂嘅啫。 唔系咁又确实系，即系你由即系追击嗰班法轮功。是哪班人嘛？咪又 都是那班嚟嘅啫， 即系嗰班系基本上系雇佣兵嚟噶嘛，系梁振英嘅年代先至系群众打群众噶嘛，证明佢好熟习文革，佢真系共产党党员嚟嘅。喂，我哋系做唔出呢啲手法嘅，即系我唔会识得自己组织嘅群众走嚟屌鸠屌我嗰啲群众噶嘛，即系例如假设啦。我哋做咗行政长官啊！屌你做政务司长、财政司长，你会唔会咁契弟走嚟走即花生台啲网友走嚟撑你场？唔系撑你场咁简单，屌鸠屌你一人嘅大佬、啊。喂，你都唔好咁捻无耻啦，系嘛？你执政者嚟噶嘛，大哥？ 啊、 你唯一打散你个反对声音。喂，所以其实阿龙，你嘅愿望可能系讲咗好多薯粉嘅心声。希望啲香港嘅乱象咧放喺嘴嘴。 唔系你究竟系咪真系可以做到即系习近平嘅原意就系话咩啊？即系叫做保证呢个一国两制唔走样。咁而即系喂，你而家曾俊华真系讲翻呢啲乜嘢噶嘛？系点解可以取悦到民心咧？ 其实好低要求啫， 真系好低要求嘅啫。唔系你讲真， 我哋好卑微嘅咋？屌大佬， 你民心喂，大家都清楚，即系共产党嘅真面目系点样？唔系话即系要唔要真普选啊？而事实上，而家好多香港人咧都唔信，即系。在香港共产党的治下真的有真普选，除非真是共产党倒台的，真的。是不是你一日你还是即是你中国一部分，其实你民主真的没有希望的、哦。 不是中国没有民主，香港也没有民主咯，这个不是 真的。那个情况就是 这样的嘛。屌你真的，你说我真的头脑发热咩，人家在搞个13亿人民的嘢。 不是，所以真的喂，何谭博说真的，这个真的苦撑代变斗长命的，讲真的。即你起码你未拿到真普选之前，喂你真的防止倒退先啦。喂，但问题就是。 还有我不断重复的就是你的运动不可以不断失败。对群众来讲是一个 setback 来的。 是啊。 我们已经很 setback 的了。我已经很捱得的人的了。ups and down 的时候 ,down 完我总会 up 一下的是吗、嗯、但你不可以下下都 down 下去的嘛大佬、嗯。很 set 的嘛好像那首歌这样。 You'll be Sunday。 唔系，同埋咧，即系你今次 七， 今次七警咧，其实真系好大镬，系令到共产党咧，喂喂，其实七警你被判罪， 喂，其实已经丑到扑街㗎啦，其实。喂，但係佢哋班真係无耻到震喎，真係。喂，仲可以恶人先告状， 喂， 仲可以告状。 喂，呢个就係香港嘅所谓嘅倒退囉。自由法治嘅倒退囉，一个文明社会嘅倒退嘅表象嚟㗎嘛。喂，你见到嗰万几二万人成班魔鬼嚟㗎嘛。喂，如果我系佢，我讲好多次，我做完都觉得自己丑啦，系嘛？ 咪就 系 咯，屌你，即系你完全 系冇意思啦， 你系冇完全冇是非观嘅，同埋就系话你七警之后咧，你南师嘅班咧，哇，啲傅振中咧，日日佢真系几乎日日咧走去呢个立法会咧，政府总部嗰边咧就举牌啊，就话即系要赦免呢个七警啊，又剩啊，同埋你而家除咗你话咩叫呢、這个吓、啊、梁振英赦免呢个七警啦、啊，跟住而家你嗰啲咩大陆护法啊，譬如今日我见到明报一篇文啦，就系、是、叫做啊呢、這个咩田飞龙，佢而家话嗰啲咩，佢而家系向嗰啲外籍法官埋手啊，即系譬如喺度讲咩啊？讲 客卿司法， 咩客卿司法？咩叫客卿咧？即系话咧，屌你老尾，你嗰啲外籍法官全部咧都系外即系呢啲 鬼头 啊，即系叫做系 鬼佬 呢啲外判啦，唔系即系或者系叫做系外援啦，系嘛？ 白皮猪， 我哋佢讲嗰样嘢就系话咩嘛？喂，要司法主权，乜捻嘢司法主权啊？喂！你唔系话司法独立嘅咩？ 唔系就头先又讲咧，我陶杰话内地有一个习近平曾经赞过佢嘅咩网络红人，咪就系写啲咁嘅嘢咯。佢话你香港嘅问题就系点解会做咁多外籍法官喺度？ 系啊， 喂，屌大佬啊！打人就打人啦，同个民族问题乜捻嘅关系啊，大哥？ 唔系同埋好多外籍法官咧，都系叫做系有三粒星噶，都系香港人嚟噶，呢啲都系香港人嚟噶， 佢踢晒出境咯。 你咪黐线噶！ 唔好俾佢，唔好俾佢哋读咯，唔好俾佢香港执业咯，咪做唔到呢一个嘅律师咯，系嘛？ 跟住佢系搬弄咗好多啲所谓咧，叫做系，哇！你而家咧，你冇咗司法主权啊！喂，你司法独立呢啲全部系理性嚟噶，你系按照一样嘢基，你系嗰个普通法嘅嗰啲法理系去判罪。喂，你有罪就有罪，冇罪就冇罪，系嘛？喂，你。TVB 拍到條片，喂你真係有打人啊嘛？喂你一時又話嗰啲有抵打，你一時又話上訴，究竟你自己，你覺得你自己，喂，如果你真係有做過嘅話，你就唔會話佢。如果你真係冇做過，你係無辜嘅話，你就唔會話嗰啲人抵打啦。 但係佢而家行呢一步咧，再喐埋即係富斯克咧，其實先係仲恐怖。 佢系全方位咁样收紧你一国两制嘛？点样不走样不变形啊？ 咪所以你咪谂翻转头，头先我所讲嘅咩几个月之后唔见晒呢班人，其实系唔会出现噶咯。 因为点解咧？背后咧班友咧鼓励佢出嚟嘅人咧有维稳废收，呢班友有维稳废收，咁呢个仲唔系背后嘅既得利益集团？透过群众打群众嘅方法，系打散咗我哋个运动，系呢几年先出现嘅啫。喂，香港人。头先阿龙嗰种心态，嗰种嘅谂法，其实呢几年系倒退都好紧要啊嘛。喂，你示威，我示威，我示威嗰时候你嚟搞我做乜嘢咧？我近呢几年系少去啊，所以我冇好深嘅感受。你一讲咧，就感觉到。喂，以前系冇嘅噃。 啊！ 喂，你有你去撑，我有我去反对，系嘛？大家你有你嘅阳关道，我过我嘅独木桥，亦都未必会同时间。而家系特登安排同时间，等你哋有冲突，最好有冲突。我哋真系去反对或者我哋支持嘅我哋嘅啲群众啊，民主运动嗰啲群众咧，或者我哋嘅公民社会啲群众咧，咪惊咯。哇！我嚟谂住抗下议嘅啫，表达全民退保，就冇谂住打交啊，大哥。喂，而家场场都系咁啊！由梁振英上任之后已经系咁啦，去到新界就俾啲新界佬揼。跟住就嗰啲黑社会嚟嘅，吴嘉玲。喂，大佬啊，我而家去咗边咩三甲九楼嘅地方啊，大哥？ 当日 我入麻雀馆啊，我去骨场啊，大哥，我要面对呢个黑社会，大佬。喂，人哋好多参加我哋嘅运动嗰啲系正经人家嚟噶嘛？喂，真系怕鬼咗噶！你富斯克咁写篇文，当通识教育俾啲学生睇噶啫。我估佢成日写都系即系 train 下自己嘅啫。喂，大佬搞个教席都冇埋。又烦到学校，喂自己都唔好意思啦，系嘛？我系富斯克都，咪吸咗个波佢咯。 唔系佢就系要令到坚守香港嘅核心价值嘅人不断咁样付出代价啊嘛。 襟若寒蝉， 咪系咯，即系喂呢、這个系我哋喂见一次屌一次啊，应该系即系从前嘅香港就应该系咁嘅。 喂，你有你讲，我有我讲，同埋大家讲嘅时候都尽量砌一啲道理出嚟噶嘛，唔系夹硬嚟噶嘛，唔系数人数噶嘛，系要讲道理噶嘛，摆事实讲意见噶嘛，大家都系趋向一个 rational 嘅境地噶嘛，唔会违反现代社会嘅核心价值，除非呢个价值俾人推冧咗嘅啫。我而家你差佬讲嗰啲系咩啊？喂，大佬赌佢几多年啊，大哥？起码倒退五十年啦， 咁所以其实你讲翻 有强权冇公理就 系 呢啲， 你归根究底啦，即系其实你而家香港咧系不断咁倒退紧，咁但系而家咧，我哋系见到个十字路口，尤其喺呢个特首选举里边，我哋系希望见到一啲转机出现。 我唔知得唔得， 即系唔知得唔得， 我搏下铺嘅啫。 系啦，即系我哋 搏输咗再嚟过，再起身。 我哋 all in 落去曾俊华，佢起码叫做系守护，即系或者系 speed for。呢、這个香港嘅核心价值，咁喂，相对嚟讲，真系喂，我哋起码要玩一个揭色嘅一个地方，系嘛？即系喺 strategical 唔系诶，即系你话策略性嚟讲，起码我哋系可以揾得个即系缓冲区啊，或者系一个喘息嘅一个空间。喂，等我哋有机会再站翻起身啦，系咪？呢个好紧要嘅，对于香港人嚟讲， 摸翻个 momentum， 即系起码我哋有一场少少嘅。战胜老共，战胜邪恶， 嗯， 咁我哋先至重拾信心啊！喂，群众运动有都系心理学嘅，你唔可以不断挫败 嘅，嗯， 所以有啲人话嗰阵时候我哋做非暴力抗争训练嘅时候咧，我哋揾阿简石佳，台湾佢好多年老手啦，劳工运动，佢、有时咧，你定嗰啲嘅纲领嘅时候咧，当然有最高嘅纲领啦，你都有。事前同群众讲一啲最低嘅纲领，如果唔系你永远都切唔出嘅，因为佢嗰阵时候会占领噶嘛，台湾成日都做噶啦，公民抗命啊，或者霸多间工厂啊嗰啲咁嘅嘢噶嘛。佢话你有时唔好令到自己进退失据咧，嗰啲目标系永远达唔到嘅时候咧，你永远都唔走，咁你咪牺牲好多群众。佢有教我哋，佢话你要定一啲 realizable 英文就系叫做可达到嘅阶段性嘅目标。如果唔系，好简单啫。你罢工，为咗呢一个嘅最高工时，即系你话我间工厂咁讲先啦。咁你都要定，而家翻到六十个钟，屌55都杀啦，顶住先啦，系嘛？咪你永远都唔使撤出嘅，大哥。你下一个阶段再争50啦，再翻落去45，再翻落去40啦，梗系咁噶嘛？唔系，一定要最高工时立法，咁你唔使走噶啦，屌。喂，除非全国起哄。全国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那么政府一定要让步了，局主重要那个是民主的政府，重要那个是民主的政府、哦、因为下次你不能投他票的嘛，你这么多人反对他、那你咪又是利用当权派的分裂咯，那么简单，民主社会又好，专制独裁的政权都好，哇好了，今天超时了，大佬 超时了 YouTube cut你的，大佬 咁啊，好啦，咁啊，下个礼拜翻嚟啦。 好，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